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8集。生病了。消息如同龙卷风席卷，网上的舆论瞬间颠倒。星宇老总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他只不过是想要流量之王妍希给公司狠狠地捞上一笔，顺便再帮他带个新人出来。怎么也没有想到妍希真的解约了，情染后续还能闹出这些事儿。每个领域都有每个领域的规则，文学界、科学界、IT 界、电子界，每个领域都有封神的存在。如同娱乐圈，京城娱乐圈就是江家封神，娱乐圈撼不动的巨擘。星宇老总没有听过 Poppy 的名字，但如今国内几乎每台电脑上的安全引擎系统都是 Poppy 开发的，他要是收费，那他的私人财产几乎是没法想象。 IT 界公认的一件事，你谁都可以黑，但你要黑向来无私分享核心技术的 Poppy 还有陆之行，那就是整个 IT 界的公敌。这就是为什么偌大的云光财团却留不住28层大将的原因。星宇老总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没了妍希，公司哪里还能打出妍希的名气去吸引新人，去吸引投资商？靠江旭吗？星宇老总真心后悔了，他不该贪心的，不该随意就听信了云光财团的消息，他只是看着对面的笑面虎戚成军。连戚成军都搬出来了，秦冉那边肯定没有要跟他好好商量的想法了。车上，汪老大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专心致志地翻着微博，时不时地回头看秦冉一眼。你们现在住哪儿？秦冉同妍希坐在后座上问道。 星宇分配的地方。 妍希收回目光，因为妍希是公众人物，普通小区自然防不住狗仔，妍希一直住在隐秘性很高的内部，若不然就是待在工作室。当时有云光财团在背后，星宇对妍希照顾到了极致，环境不错，妍希就一直没有搬。如今跟星宇解约了，自然不能再住在那里。新的地址我让我叔叔帮你安排。秦冉把头上的鸭舌帽拿下来，他咳了两声才继续开口。我叔叔你知道吧，你要进他的工作室吗？或者你们自己也完全可以开一个工作室。 那我跟秦叔叔签约吧。 妍希正色道， 我可以多接几个综艺。 这次跟星宇的违约费他确实付不起，妍希也有自知之明，只能多帮秦叔叔接几个综艺了。跟星宇不同，在秦影帝工作室旗下签综艺，妍希完全是乐意的。他心里想着，跟秦影帝签约的时候商量一下，让他以后多接几个节目。程木直接将车开到了秦家，这会儿秦影帝也刚到家，在里面就听佣人说秦冉到了。秦影帝一杯水没喝就走出门外，秦冉从车上下来， 瘦了。 接近四月的天气，他穿着黑色带绒的卫衣，里面就一件白色衬衫，袖子跟腰间都有些空，眉眼间也看得出削减寒凉，但一身的意气锋芒依旧是藏不住的。秦修成紧赶慢赶，还是导演通融了才提前拍完了戏份匆匆赶回来，最近也没有接任何通告。如今秦家秦冉跟程俊那边都不安稳，连秦汉秋都站出来了。 严天王，我们进去再说。 秦修成伸手揉揉秦冉的脑袋，才看向妍希。秦冉看着秦修成，手指紧了紧。自从知道秦老爷子的事情后，秦冉有些不敢面对秦家这些人。你们聊合同的事情吧， 我去一趟徐家。秦冉说完，手指抵着唇，低声咳了一下。他停在大门口，没有进去。徐家研究院本来就不太安稳，最近把重心又放在了 M 州。这一次的交易十分重要，秦冉要亲自去看。 生病了？ 秦修成拧着眉看他一眼。秦冉摇头，不太在意地说道，没，可能是着凉了。秦修成管不了秦冉，他皱了皱眉，顿了下才缓缓开口道， 去吧，别太累，实在不行就回秦家，万事小心。 徐家，徐瑶光跟徐管家都在忙着交接的事情。秦冉过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开内部大会。 秦小姐。 看到秦冉，徐管家连忙站起来，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。 不用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听着就行。 秦冉从旁边拖了一张椅子过来，他看了徐管家一眼。会议桌上，徐二叔看了秦冉一眼，又低下了头。 明天在城北出发。 徐耀光放下手中的文件，他看向秦冉，语气清清冷冷的，容色严肃道， 我们还有一批人马在 M 州，这次需要万分小心， 若要有人从中作梗，这次对徐家绝对是绝顶的打击。秦冉的腿微微搭着，脸色看起来有些冷色调的白。闻言他略微颔首， 我知道了，明天晚上的行动我跟你们一起。 你。 徐瑶光看着秦冉，略微皱眉问道， 你是不是生病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